小点声。 参观博物馆时，请注意有序游览，不要大声喧哗。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遍览文坛群星，萃选长篇力作，每一天让我们和小说有个约会。北京故事广播，长春天天地。 马特是一个离过婚的男人，他离开了北京，奔赴云南创业。在打拼事业的千辛万苦中，他的个人感情之路能否有所收获？面对自己的两难人生，马特历尽了酸甜苦辣。欢迎收听小说《离婚男人》，演播李凯。 周大业正在办公室看文件，马特走进来。哥们儿啊，麻黄素我拿回来了啊。哦，叶纯说什么？不是我非往回拿呀，而是人家叶纯非让我拿。咱没和他搞僵关系啊，而且了还和叶纯商定了，下周一我去南德销售公司见他们老板。周大业喜出望外。怎么，您也介入追款行列了？ 没错，我会不余一力，一追到底。 哎，但是我有个条件，你听不听？ 但说无妨啊。 如果啊，我把这笔钱款追回来，我要借用30万，怎么样？周大业一愣， 你的助理工作干得好好的，借款干嘛呀？ 帮一个好朋友投资。 你快打住吧，在云南这个地方，不是想干嘛就干嘛。 你赔了怎么办？拿什么还我呀？ 我如果赔了，我就给你打3年工，分文不要。 周大业掐着额头想了一会儿。 你真行哈，我还以为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呢，原来还有条件。 好吧，咱们俩签个协议。 不知道什么时候小智进来了，而且从始至终都在偷偷旁听，脸色疑惑而沉重。 马特不由分说，就立即用周大业办公室的电脑起草了一份协议，然后一式两份打印出来，和周大业双方签字画押。南德销售公司的老板，一个50开外的秃顶中年人，正在专注着看着墙上的销售表格。叶纯推门进来。 老板，麻黄素没拿到。 老板转过身。 怎么回事啊？ 控制太严。 这个周大业不是挺有本事的吗？ 碰到两个抢包的，幸亏马特帮我一把。 马特是谁啊？ 大业公司的助理。 新来的？ 对，马特身手矫健，3下2下便制服了抢包的，还给我的肩周炎做了按摩呢。 哦，你对他挺有好感？ 不错，我心存敬意。 你不会看上他了吧？ 说啥呢，那是个小兄弟。 现在不是实行姐弟恋吗？ 人家啊，不像你想象的那样。 马特拿着协议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看了3遍，然后立即给夏佳丽发短信。 佳丽，我准备给你投资，帮你把花店变成公司，资金来源是找周大业借款，如果暂时还不上，我就无偿为周大业打工3年。 夏佳丽立即回短信，对马特大加赞赏。 马助理，你真有见地，竟然窥到我心里了。 你踏踏实实努力吧，我静候佳音。 这时孙大生骑着摩托车回来，夏佳丽给他递上一杯水，说，大生啊，佳丽花店终于要扩大规模了。 孙大生喝了一口水， 未必是好事儿。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？ 你能预测是赔是赚吗？ 发展花卉的大趋势是好的呀，我们不应该顺势而上吗？ 只怕咱们驾驭不了。 你想临阵脱逃？ 那倒没有，我会陪伴你走到底。 究竟是谁想投资啊？ 暂时保密。 保啥子密呀？我知道是谁。 你感觉他这个人怎么样？ 项庄舞剑，意在沛公。如果是他投资，就不是为了花卉业，而是为了你。 为了我也没啥不好，我不是可以借机发展事业吗？ 他肯定会左右你的经营，还会把我开走。 他敢？如果他敢开你，我就终止和他的合作。 不打无准备之仗，不打无把握之仗，打则必胜，这话是没错的。 马特在电脑上查询南德销售公司的概况，发现南德销售公司还真建立了网页，他们现在正同时给4-5家瓷砖厂代理销售，据文字介绍，工作如火如荼。马特暗想，这就矛盾了，既然生意这么好，还赖什么账呢？同时他的手机突然吱吱响了两声，一看是小智给他的短信。 马哥，今晚我在树丛里等你，吻。 马特摇摇脑袋回短信同意，然后在屋里踱步起来。小花一家心事重重地在商量事儿，于小五和小花都在默默地抽烟。 小花妈说，为了让小官死了追小花的心，我们老两口决定让你们俩结婚。 于小五问， 现在就让我和小花结婚啊？ 小花爸说， 没错，小官心狠手辣，没轻没重，不知道他会怎么报复小花。我想只要你们俩结了婚，小官就该死心了，而且你们俩天天成双成对的出出进进，他想报复也报复不了。 结婚我现在可是一分钱也没有。 你在陶瓷公司干了2年，一分钱都没存？ 存是存了，20000多呢。这不是公司小智家着了火，烧得一塌糊涂，我都捐了。马助理说回头以公司的名义还我，可是他不一定做得了老板的主，这钱有可能就回不来了。再说我既然帮助小智，也没想把钱要回来。 哎呀，你们年轻人做事啊，总是顾前不顾后。 小花妈说， 没关系，你和小花啊就住在我家里，我给你们腾出一间屋来。 于小五想了想说， 伯母，您是想让我入赘？ 小花爸说， 是啊，不好吗？你们两个人天天在一起，小官就没法报复了。 于小五说， 我是想要是悄悄把小花带到我们老家去，不是小官更没办法报复吗？几年以后他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，那时候我再把小花送回来。 小花妈说， 不行，我天天都得看得见闺女，要不然就睡不着觉。 于小五说， 我爸妈不会同意的，他们早就盼着我把媳妇儿娶回家呢。 一家人全都愣住了，屋里的空气也好像要凝结了。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北京故事广播《常书天地》，小说《离婚男人》。 马特先去公司旁边的小店买了一瓶自酿的粮食酒，两小袋花生米，然后一头钻进树丛。小智已经坐在老地方等他，脸上透着斑驳的树影。马特茫然自顾，小智悄声喊：马哥，我在这儿呢。马特循着声音走过去，在老地方坐下，小智抱住他一只胳膊： 马哥，想我了吗？ 马特回答：有点。小智呵呵笑： 真的假的呀？ 真的。 告诉你哈，我妈给我来电话了，说家里虽然着了火，可是这把火烧得好，把生意啊烧旺了。现在顾客迎门，屋里坐不开，就在门口放了好几张桌子。买桌子的钱呢，就是你给的现金。我妈和厨师忙得手忙脚乱呢。 好啊，这不是咱盼望的吗？马特拧开瓶盖，咕咕咕喝了三口，然后抓起一把花生米，一个个往嘴里塞。小智也捏起了花生吃。 今天我妈跟我摊牌了，我告诉她我有男朋友了，就是公司马助理。 马特愣住了。 你妈什么态度啊？ 我妈嫌你离过婚。 你怎么回答她？ 我告诉我妈，离过婚才疼人呢，网上说现在离婚男人才抢手呢。 马特又喝了一口酒，便伸着胳膊抱住小智，举起酒瓶子往小智嘴里灌酒。小智呵呵笑着推开： 马哥啊，这个大礼拜你也来我们家帮忙吧。 端盘子洗碗我不干。 你怎么也得在我妈面前表现一下呀。 我去坐镇怎么样？ 小智咯咯地笑起来： 一个小破餐馆有一个老板娘还不足够了，你还要摆谱去冲老板去？ 好吧，我答应你。 马特说去就去了。在星期六，他早早地来到小智家的小餐馆，像个老练的勤杂工，扫地擦桌子，帮厨师摘菜洗菜，给碟碗消毒。小智家大概是他父亲有文化的缘故，居然花钱买了紫外线碗筷消毒柜，就是样子像冰箱似的那种柜子，这在云南县城里是绝对不多见的。挨到11点，有食客上门了，马特向厨师借了一件专用白上衣和一顶白帽子，还加快了跑腿的频率。从给客人端上饭菜开始，马特就频频光顾客人饭桌，窥视客人几时吃净，准备收拾。小智他妈揪着马特的袖子说： 有你这样的吗？催人家呀。 我看他需要什么服务。马特见客人开始剔牙抹嘴，在看桌上的碗碟里基本吃干净了，便三下五除二将桌子收拾利索，用抹布抹起桌子。客人突然直着脖子叫喊： 我的剩菜还等着打包呢，你为啥收走啊？ 你的盘子里啊只剩下菜汤了，哪有剩菜啊？ 客人大声吵嚷： 就是有，就是有。 小智他爸急忙过来： 莫急莫急，我给你们啊炒个新菜可以吧？ 马特说： 炒什么呀？他刚才要的是拍黄瓜拌西红柿。 客人却气哼哼地说： 反正啊你们得炒个好菜，否则呀我跟你们没完。 小智他爸无奈地点点头： 炒洋芋丝可以吧？ 客人把脸一扭看着别处。马特暗想： 真他妈的，这树林子大了，什么鸟都有。 餐馆很火，一个中午顾客盈门， 马特跑前跑后，借厨师的白上衣上也撒上了一绺绺菜汁。小智他爸对马特不太满意，打头碰面都始终绷着脸不说话。墙上挂钟指向三点，店里清静下来，工作人员围在一起开始吃饭，米饭和鸡蛋炒油菜。小智他妈对马特说：“ 马助理啊，吃完饭你就回去吧，免得累着了，耽误公司的工作。”“ 没事了，我不累。 听说公司里除了周老板，就属你的官儿最大了。”“ 什么官不官的，我和智智一样都是给人打工的。”“ 咱这餐馆啊，这地方不太适合你，你留着精力啊跟周老板干大事儿吧。” 马特蓦然看到坐在桌子对面的小智，他一言不发，水汪汪的两只大眼睛正盯着马特。马特会意了：“ 我这才干了半天，明天还有一天，我还差四分之三没干呢。” 一桌子人都看着马特不说话。这时厨师停下筷子，环顾左右，插话进来：“ 你把白上衣脱下来吧。”“ 是不是大家都不同意我继续干了？” 马特默默地脱下衣服。“ 别急，被我弄脏了，等我给你洗干净再还给你。” 厨师一把就将白上衣抄在手里，顺手还抓走了马特头上的白帽子。“ 算了，只怕你洗不干净。” 小智咳了一声：“ 马哥不能走，后厨两个备用的煤气罐都空着呢，一会儿去换煤气吧。” 大家都把目光集中到小智脸上，没人说话。 马特快速将饭吃完，按着小智的指示，把小智他爸的自行车推过来，把两个空煤气罐搬过来。这时小智他爸拿来两个铁钩给马特，一边一个挂在自行车后架上，然后挂上煤气罐。马特让小智写个地址，然后骑车走了。煤气站的墙上挂着标牌，写着每罐煤气135元。马特暗想，原来一罐才75，啥时候涨这么多呢？两罐总共270块钱。他把口袋里的钱都掏了出来，才250块钱。他立即给小智打电话：“ 智智，很对不起啊，这煤气涨钱了，而我口袋里的钱不够，你看怎么办呢？”“ 马哥呀，你不会舍不得出血吧？”“ 哪儿的话呀，为了你我什么都可以干呢，现在是罗锅子上山钱紧。”“ 那你等我吧。” 不大功夫，小智骑着一辆自行车来了，把钱给了煤气站，然后告诉马特说：“ 这是我的私房钱，我没找我妈要钱，等你发了工资你可要还我呀。”“ 还还，一定还。哎呦，我甚至可以把整个月的工资都交给你保管。” 马特把两个煤气罐在自行车后架上挂好以后，却怎么也骑不下了，不是往左倒就是往右倒。马特说：“ 一个煤气罐25公斤，两个是50公斤，是不是太重了？”“ 马哥，你躲开，我来。” 小智接过自行车，一偏腿儿就上车了。虽然起初把有些晃，但很快就平稳了，便径自走了。马特骑了小智的空车，赶紧追上去。快到小智家的时候，小智刹住车，从自行车下来，让马特推着走过去，装出是马特驮回来的样子。马特暗笑。推着车走到门前，卸下煤气罐，小智帮他锁车，他便拎了一个煤气罐晃荡着进了屋。而小智他爸坐在门前用竹筒抽水烟，对马特只当没看见。